这天儿热成这样，是要死人吗？ 钱真一脸受不了的靠在栏杆前面，太阳顶头的晒下来，感觉浑身都要被烤熟了，身上的警服后面大概湿透了，闷得他想当众脱衣。人来人往的街头上，他烦躁半眯着眼睛，四处游走的视线偶尔落到面前的网吧里，但是没过几分钟又受不了的移开。等了半个多小时，里面他等的人终于出来了。 我靠，我还以为你在里面恋爱了。 迎上去，钱真手里的帽子临时充当了扇子，不停地摇晃。庄一伟对这种不着调的对白只是挑了下眉。 你这是寂寞了还是醋了？ 我这是拳头痒痒了， 差点抡起来直接砸过去。因为天热导致脾气直线上升的钱真满脸不耐烦地瞪了自己的搭档一眼，扫到他手上的文件。 拿到口供了？ 啊，刘武这次跑不掉了。 庄一伟把口供递给他看。 那就赶紧去抓人。 钱真扯了人要走，被后面的庄一伟一拽。 逮捕令都没批呢，你去哪儿抓呀？ 他说完了，正往前冲的人才算是安静了下来，皱着眉停下动作，不太甘愿地往旁边一靠。天一热，似乎钱真的控制力就降了很多，合作了这么多年，次次到了夏天都是这副德行。庄一伟一边说着，一边拎着钱真往警车那边走。两人上车第一件事就是开空调，看着钱真恨不得把衣服都给扒了的劲儿，他忍不住笑了一下。 我说你这么热干嘛不在车里待着，非得在门口晒半天太阳。 钱真转头瞪了他一眼。 我还不是怕有什么情况来不及照应你。 曾经有过一次，两人参加围堵一个嫌疑人的时候出了点意外，庄一伟因为支援不及差点从六楼摔死，所以从那之后但凡两个人一起办案，钱真永远不离庄一伟左右以便接应。庄一伟听完这句话笑了一下，没多说，开着车往局里走。这个时间大部分人都去吃饭了，队里没剩下几个人，庄一伟去交报告，钱真就窝在座位上抽烟，才抽了一半，突然感觉到背后被人猛地拍了一把。 我操！ 转头正要发火，庄一伟先一步把他嘴里的烟抽掉。 蔡大办公室敢抽烟，你是觉得自己被点名的还少吗？ 被队长看见，钱真又得一顿骂，后者的气焰立刻消了一半，他挠了挠头。 这不是憋得难受了吗？ 从早上六点就出去蹲点等那个证人，一上午了，一口水都没喝过，被晒了那么久，钱真现在真是有点暴躁。 抽烟去厕所。 庄一伟走到旁边，给他倒了一杯水，递给他。 给我收敛点。 钱真接过水就是一阵猛灌，一杯喝完了，擦了擦嘴，表情一脸的不爽。 谁会喜欢在厕所抽烟啊？抽的都不知道是烟还是二氧化硫。 这句话让庄一伟笑了，他有点无奈地看着钱真毛毛躁躁地在椅子上不舒服地动来动去，然后走过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走吧，吃饭去。 报告他交完了，抓捕的行动安排在下午，目前其他同事在盯着他，和钱真还有时间去吃顿饭。看他这架势就知道中午不用吃食堂了，钱真眼睛一亮地跟在他后面。 哪吃？ 哈尔老店呗。 好。 庄一伟说的老店是警队旁边的一条街道里开的小饭店，虽然店面不大，但是东西挺好吃，都是家常菜，很符合钱真的胃口。那家老板欠庄一伟一个人情，任何时候只要他俩去，肯定都是好好的招待。赶上吃饭的时候，店里人不少，庄一伟刚进去就听见招呼了，连服务员都跟他很熟，帮人点完了单就立刻凑了过来。 庄哥， 还是老规矩，两份盖饭。 说完，庄一伟跟钱真就开始找座，不过这个点人挺多，外面还有一堆排队的，两个人绕了一圈也没有看见空座，服务员立刻过来拉住他俩。 老规矩，进包间吧。 说完就往里头带，钱真笑得很开心的跟着服务员进了包间，对着空调吹了一会儿，立刻满足地叹了口气。庄一伟坐在他对面有点无奈。 你这么吹就不怕吹出点毛病？ 5000冠军，你当我拿假的？ 甩给对面一个有点嘚瑟的眼神，千真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视线往旁边扫了一下。 哎，果然跟着庄大警官就是有福利啊，包间，吃饭都是进包间吃。 那也没有你钱警官厉害啊，卧底卧的差点连结婚证都办了。 千真本来在喝茶，庄一伟的这句话差点被呛死他。拼了命的咳了半天才算缓过劲，千真猛地站起来。 妈的，庄一伟，咱们说好了不提这茬了。 其实所谓的卧底不过就是前阵在一次计划逮捕里稍微伪装了一下，被派进嫌疑人所在的民政局。当时前阵为了接近嫌疑人，就插队在结婚登记的队里，一边盯着目标一边跟着排队，谁知道排到最后差点跟人把结婚证给签了，最后还被那对准备结婚的情侣拉去做了婚礼上的伴郎，灌酒灌的直接挂在婚礼上。这件事对前阵来说一直是次不愿再提的败笔，偏偏庄一伟就喜欢用这个刺激他。看着他现在横眉怒目的样子，对面的警官嘿嘿一笑。 你自己说不准再提，我可从来没答应。 那天任务结束，前阵被那对情侣堵在民政局门口抓耳挠腮的样子，现在想起来他都会笑。前阵入队比他晚几年，严格说其实他算是前阵的师傅，因为他刚来刑队的时候一直是他负责带的。但是因为两人年龄差的本来也不远，钱真的性格又大大咧咧，时间长了也就记不住什么所谓的师傅还是哥了，两人合作的顺手了也就成了搭档，算起来时间也不短了。结果钱真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根本一点都没变。都说警队是挺磨人的地方，能遇到钱真这样的也实在不容易。庄一伟这边还在发散思维，那边钱真已经不爽的要过来警告他一下了。刚走到他旁边，包间的门正好被推开，服务员端着菜顶开门。 二位警官，改饭。 他说话的时候身后刚好有人走过，听见这声招呼本能地往屋里扫了一眼，正好跟庄一伟装了个对面。除了盖饭，老板还送了两碟小凉菜。钱真看见吃的，火气终于下去了一点，就近坐在庄一伟旁边，他把比较大的那份扯过来闷头就开始吃。 慢用啊，我先出去忙。 服务员要走，却被庄一伟叫住了。 你们旁边包间是什么人？ 这问题问得有点突然，服务员也愣了一下，然后想想。 好像是几个外地人，觉得外面人多就开了包间，不过不是熟人，大概路过吧。 这种街道胡同里的小饭馆，多数都是附近工作或者住宅的回头客，像是庄一伟和钱真这样的。大部分的午饭都是在这地方解决，所以里里外外的认识的也差不多，偶尔会有路过的会比较面生。庄一伟闻言皱了下眉。 几个人？行了，你去忙吧。 让服务员走了，庄一伟在对方帮他们关上门之后，往钱真身后的隔墙扫了一眼，一脸的寻思。钱真这时候也抬起了头。 怎么了？ 庄一伟压低了一点声音。 五个人吃饭一点声音都没有，进到包间难道是睡觉的？ 这小饭馆里说是包间，不过就是用隔墙搭了个小空间出来，根本谈不上什么隔音不隔音的，外面闹闹哄哄的，他们在这里都听得一清二楚。五个人在一个包间吃饭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要不是刚才庄一伟扫到一眼，他都不知道原来隔壁还有人。他这么一说，钱真也皱了皱眉。 是有点不对劲。 做刑警的多少都有点职业敏感，庄一伟这么一说，钱真这饭吃的也没什么意思了。他站起来往墙边凑了一下，贴着耳边听了听，能听到有人说话，但是不清楚。越是这样似乎越可疑。他转身看着庄一伟。 怎么办？ 庄一伟没说话，站起来打开包间门往楼道里看了一眼。这饭馆局部不怎么合理，外面大厅是吃饭的，再往里头一边是厨房，对面就是所谓的包间，再往里面有一间非常小的杂物房挨着厕所。他打量了一会儿，示意钱真跟他出去。包间之间的隔墙比较厚，这么听什么都听不见，但是另外一边就未必了。如果他没记错，厕所跟包间也是有地方挨着的， 钱真不知道他要干嘛，但是估计他有打算了。两个人往厕所那边溜达了两步，然后庄一伟带着他，两人一起挤进了洗手间。